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 Radio 全新节目《如喜好辩哉》，逢星期三晚上十点播出。 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又是星期一，今天特別一點，今天是 Merry Christmas、啊、今天昆仑峰吹什麼呢？既然 Merry Christmas， 我們當然吹一些白色的東西、嗯、我們今天吹什麼呢？吹白崇禧。 白崇禧， 好，我們看看，看看第一張圖先。是啦，咁啊，白崇禧系咩人呢？啊，就系、是、贵，即系广西桂林嘅人嚟嘅。咁咧，佢都系穆斯林嚟嘅，即系穆斯林嚟 嘅。冇咁姓白嘅，其实大家都知道应该系喺广西噶啦。咁阿白云琴嗰啲都系，又系穆斯林嚟噶。 咁咧，佢有个小诸葛嘅称号嘅。因为咧，佢后生已经好出位噶啦。啊，我睇一睇佢个出身先啊。咁啊，佢系1907年。咁就考咗呢个广西陆军小学，咁但因为呢又俾唔俾钱，同埋呢加上呢又患病，咁最尾就转咗去读师范，咁即係话当时师范就好似台长话斋呢，可能真係唔使钱。 佢有个条件嘛，就是、你读完出嚟你要教返书㗎嘛，即係几年呢你教唔係一定成世啦，到我到可能到而家都仲系。 啊，即係好多都系，我发觉我讲几个都系读师范、嗯啊。 即係你冇钱你就读师范，简单啦，就简单啦。好彩好彩香港唔系呀。 咁啊，香去到1911年呢，咁啊辛亥革命爆发啦，咁啊呢、這个广西省呢就去咗去个广西省嘅读书。咁啊，跟住咧，佢就喺个广西嘅学生军参加咗，跟住咧就开赴湖北，跟住咧后来咧佢就入咗去武昌嘅陆军预备学校嗰度读书，咁就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嘅。咁啊，毕咗业之后咧，咁啊，佢又1916年咧，佢就喺做咗个广西陆军第一师嘅营长，佢同阿李宗仁咧基本上好老友嘅。咁而家见到右边张图咧，下边嗰个老少少嗰个就系李宗仁啦。上面嗰只白崇禧啦，成个心我都系掌章嚟嘅。因为咧，如果你讲抗日嘅时候咧，基本大部分嘅战役咧，佢有份参与嘅。 咦，而且个样好似正， 个样都四正，其实好似阿白先勇嘅，个样好似白先勇吓。咁啊，因为佢啊同李宗仁好老友啦，咁啊变咗咧，佢哋咧就当时咧喺呢个即系呢个广西咧，咁就合作咧，就将当时嘅旧嘅桂系嘅嗰啲军阀咧打低咗，咁就变成咧新嘅桂系军阀。咁后来咧，佢喺1921年嘅时候咧，咁佢只脚就受咗伤嘅。咁啊，去边度医咧？去广州医。去广州医嘅时候咧，咁佢啱啱嗰阵时咧，就孙中山咧都喺广州。咁嗰阵时咧，佢同佢嗰阵时即系同佢广西嗰啲老死倾咧，就话如果我哋咧广西咧都系应该咧系要即系加盟啊呢个孙中山嗰边噶啦。咁咧就佢系直接就去揾阿孙中山倾偈。 咁其实佢系咪国民党嘅？ 佢开头唔系， 开头唔系， 唔系噶，唔系嘅。咁咧佢又去揾孙中山。孙中山咧见到佢嚟嘅时候咧，咁就即系有少少小家啦，系嘛？即系佢以阿白崇禧嚟黐佢，即系咧谂住你系咪谂住即系叫我去支持你喺广西嗰啲嘢咧？咁、所以阿孙中山就同佢讲啦：，我哋冇枪冇钱，亦都冇粮食，净系得三民主义啫。点知阿白崇禧就话咧？我就系咩都唔要，我就系要三民主义同信仰啫。咁你睇一个，其实都几鬼型嘅，吓咁咧，咁跟住咧，佢就变咗系孙中山，当时都变咗孙中山嘅支持者，啊，兼系佢嘅即系后来北伐嘅主力啦，吓咁就啦。佢喺到1923年咧，咁就佢又打败咗当时嘅旧桂系军阀啦，咁就成为咗当时嘅呢、這个新嘅广西嘅领导人。咁同埋咧。广西嗰阵时咧，喺佢同埋李宗仁嘅领导之下咧，系唯一一个地方系冇俾呢个共产党渗透到嘅地方。 广西， 广西啊， 哦，奇怪喎呢个， 系冇，直情系冇任何共匪嘅里边、大部分咧都系李宗仁同埋阿白崇禧嗰啲亲兵嚟嘅。咁、我哋可以睇下第二张图。咁第二张图咧讲啲咩嘅咧？ 就是讲点样后来威震天下啦，佢嗰个叫降七军。因为咧当时嚟讲咧，佢哋即系呢个桂系咧叫做，咁咧佢哋就冇好多军队嘅啫，定得一队军队叫第七军。咁啊，点叫降七军咧？就因为咧佢嗰阵时打好多仗咧，都系非常之硬正嘅。咁你睇下佢啦，1926年，咁啊两港统一啦，咁啊准备北伐，咁啊蒋中正第一件事就向阿李宗仁借调阿白崇禧，咁即系嗰阵时白崇禧咧已经系一个好出名嘅人嚟噶。咁嗰时但系李宗仁嗰阵唔肯借嘅，即系话佢诶咁细个唔系好叻嘅，唔好即系唔想借俾佢。咁但系咧后来咧阿蒋介石一即系再三要求啦，咁啊最尾就借咗俾佢，借调咗过去之后咧，其实后来北伐有好多战争咧。直接是由白崇禧去指揮的，所以你看他即是不是很大的，1926年的時候不是很大年紀，即是30歲左右，所以是挺厲害的。然後呢到1927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孫傳芳趁蔣介石下野的時候佔領了龍潭的南京的龍潭，那時候剛剛白崇禧就在上海回南京，在路上發現到這個即是孫傳芳的軍隊，就好似做戲咁啊！咁啊，即刻咧就落車，就打電話俾自己嗰啲馬仔，跟住咧叫啲馬仔咧就要即係去打呢個龍潭。咁打俾邊個咧？就係、是、第一軍第十四師嘅師長韋立煌，咁啊反攻龍潭嘅。咁同埋當時咧，佢亦都打埋幾埋其他人咧。咁啊有呢個第二師嘅劉氏啦，咁啊回師增援。咁啊仲有何應超啊、李宗仁嗰啲，即刻急調第一同第七軍咧南西裏面夾擊。 何應欽， 何應欽啊，何應欽咁咧變咗咧。孫傳芳就冇運行啦，孫傳芳咧就喺龍潭就俾佢哋打瓜咗啦，即系唔系瓜咗啦，佢即系打到佢啲兵輸咗啦，就打咗六日夜，咁就擊斃20,000余人，俘虏30,000余人，咁啊孫傳芳嘅主力嘅全部被滅，咁喺打呢場咁樣嘅龍潭大戰之餘咧，佢仲喺上海咧指揮過一場即系剿共啦，因為咧佢三月去到呢個上海嘅時候咧。咁佢發覺當時咧個上海咧就立立亂嘅，因為嗰陣時嗰、那個上海總工會啊，即係搞緊罷工，同埋咧成街都係督察，即係嗰啲斗察嘅嗰啲。 好啦，呢度咧，如果當其時如果白崇禧唔係走落去清黨咧，清剿共咧，其實上海工人會武裝暴動嘅，即係有槍噶啦。嗰陣 有槍啊， 已經有槍噶啦。咁但係我聽講其實成個1927年嗰個清黨咧，白崇禧嗰個係打得。即係相當之犀利， 非常犀利， 非常犀利。 係啊，如果你睇樓下有下右下角有張相咧，就係佢嗰叫做行刑隊啊、嗯。因為咧，佢到因為咧，佢一去到嘅時候咧，嗰陣時嗰啲即係嗰啲你話啲工人啊、嗯，就要求咧同白崇禧咧分享權力嘅。咁、白崇禧就話唔得嘅，你冇可能，你即係一啲即係一啲暴徒啫嘛，冇、可能俾你咁樣嘅。咁咧就要佢哋繳械嘅。咁嗰時因為仲未正式清黨嘅，咁所以咧嗰時白崇禧仲係忍住嘅。但係嗰時咧佢做好多嘢嘅咯，即係做好多幕後嘢嘅，即係譬如咧佢第一查下究竟當時呢、這個即係上海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啲斗殺隊咧，主要喺邊個位置啦，做啲乜嘢啦，點樣混入去啦？佢其實已經同嗰時同呢、這個青幫已經係有聯繫嘅啦，嗰時已經。 咁呢啲咪證明佢真係有料到囉，即係真係小豬哥，即係唔會話盲匆匆㗎嘛，去到佢哋喐手你先諗點搞、神早已經諗定你會喐手㗎啦。咁喺嗰邊亦都即係上海工人呢，當其時嘅共產黨呢亦都經驗唔夠，其實落到去呢神早就應該即係開佢拖啦，一嚟到就開佢拖 啦，打 即係佢打㗎啦。所以佢共產黨喺1927年付出沉重嘅代價， 係啦，即非常沉重咁啊！連啊咩李大超嘅仔啊，都俾阿白崇禧捉埋佢打靶嘅，同埋嗰陣時佢一捉咧就打靶嘅啦， 佢唔走遠嘅， 係啊， 唔走遠， 所以好誇張嘅，佢係話佢淨係直接處決咧300多人，即係唔一捉到就唔使審， 捉到佢打唔使審啦，就打啦， 咁就係原來咧，嗰陣時咧嗰、那個呢、這個佢哋個嗰個機，即係嗰個特務，即係啲咁樣嘅，即係便衣隊啊、別動隊啲共產黨呢啲嘅人咧，原來喺商務印書局嘅。 系， 咁啊，同埋咧，佢哋咧咪入去嘅时候咧，然后要有啲切口，同埋有啲 pass 嘅。 切口也者，即系 password。 系啦，即系 password。 password。 咁原来咧，咁啊，后来阿白崇禧因为同青帮联系咗啦，咁啊同阿嗰阵时我哋讲咩上海大亨咩话， 杜月笙。 杜月笙佢哋咧就攞咗一啲咁嘅切口啊，同埋攞咗一啲衣服啊，然后混入咗商务印书局，然后咧一齐发难，咁所以咧就嗰个全部捉晒。 混亂裏面呢周恩來走了、但大部分當時可以說是共產黨 的精英骨幹位置都全部呢都被他捉晒打靶。 這裡要有少少評價的，即是看下去當時呢就是國民黨全勝，但問題是一樣東西嘛，即這個歷史的諷刺，如果當時不是這麼清黨法，毛澤東這班是未必起老頭。 不是，因为杀过冚唪唥，啲冚唪唥喺上海呢班都全部精英嚟嘅，喺大共系共产党， 即系传统嗰个好跟俄共嗰只， 系啦， 就主要以工人为主喺城市暴动， 系 呢班人咧搞落去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系始终都斗唔过国民党嘅， 系 不过问题就是你怼冧晒佢之后咧，就俾毛泽东嗰班土，即系喺农民嗰班土共就坐大咗，咁就变咗搞掂。即系嗱，呢个就真系好另类历史观嚟嘅，真系吓。历史就即系如果系就历史啊，真系好吊诡啊，真系 啊，真系整定啊，所以好啦，我睇第三张图先。第三張圖我叫東方私筆，剛才我說不是說、港西是沒有共匪的嘛，是完全滲透不到的嘛，所以呢即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呢、八十多年前呢、這個港西呢原來是全民、讀書，即全部人都可以 教育程度、即是數盲的工作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的，咁咪话咧，所有人咧都有书读，同埋咧佢读嘅书咧，全部都系加埋军训嘅。咁同埋咧，佢嗰个训练方法就好独特嘅。咁就系话你喺嗰个读书里边受军训啦。当你军训完咗之后咧，就成绩优异咧，就会被选入去佢叫做当地嘅民团。咁、当地嘅民团之后咧，如果喺民团里面再表现出色，因为民团咧其实负责啊系保卫当地嘅治安嘅。咁然后佢喺嗰个民团表现出色咧，先至调入去嗰个军队，咁佢得军一个军啫嘛，即系第七军啫嘛，咁啊调入去嘅，咁啊所以咧话佢嘅军，即系话佢嗰个即系嗰啲质素咧，系国民党里面最高嘅。咁就点解系最高咧？我哋讲唔冇意思，日本人打咁多场国民党大战咧，即系同国民党打咁多战争咧，只有两场战争咧，日本人觉得自己系唔及中国人嘅。呢兩場戰爭咧就係1939年12月嗰場叫昆崙關攻堅戰，另一場咧就係1944年嘅一個桂林呢個保衛戰。咁呢兩場戰爭係日本人啲士兵咧喺日本而家出翻啲書咧講咧話，即係話咧佢哋打好多場嘅同即係同國民黨打好多場啦。佢話即係廣西跪喺呢隊軍隊咧，佢哋認為咧佢哋嘅嗰個士氣啦，嗰、那個武即係武士道精神咧。比佢哋更比日本人即系更加强，所以咧佢哋觉得输俾佢哋咧，即系唔系都唔系输嘅，即系同佢打到即系即系可以边度睇到佢哋几劲咧？通常国民党同日本仔打仗咧，个死伤比例咧系1:6噶嘛，即系日本仔死一个咧，就国民党死6个噶嘛要。但系同呢、這个同阿白崇禧嘅军队打咧，就只系1:1嘅啫。 哦， 即系一个死一个要。 咁日本人好蚀，好蚀底喎。 系啦，好蚀底啦， 好蚀，好蚀 嘅。所以就变咗系，即系所以咧，佢话佢呢个就系东方斯巴达式嘅训练咧，令到佢哋呢个广西军队咧，第一忠心，第二难以渗透。咁话佢而家知道你系即系共匪咧，佢即刻杀咗你嘅话，好得人惊嘅。咁啊，嗱，我哋睇下1939年嗰场咁啊昆仑关攻坚战啦。咁咧又系睇到一样嘢，就其实阿白崇禧嗰时佢嗰个即系佢嗰个打仗嗰个意识啊，同阿蒋介石咧都有少少唔系太过和洽嘅。咁呢个昆仑关攻坚战咧就系、是、当时咧就系、是、由阿白崇禧统指挥第四战区25个师，一共有154,000多嘅国军精锐。咁有边个咧？有杜聿明嗰个第五军啦。有桂軍，即係佢指廣西軍隊，但係廣西軍隊呢隊咧，唔係第七軍嚟喎，即係唔係個都係鋼軍喎，而係由民團突然，即係因為突然間要打呢場戰爭咧，徵召出嚟嘅，即係民團嚟嘅啫。咁啊有兩團嘅，一個叫31軍，一個叫46軍。咁然後就阿張發揮啦，張發揮就嗰隊鐵軍啦。 啊，張發揮咪係阿何龍， 何龍佢哋嗰個老細啦， 何龍個老頂啦。 嗱，張發揮就係、是、佢個隊軍隊就係最多。 佢好似嚟咗香港， 係咩？但係佢隊軍隊係最多共產黨。咁嗰陣時就話咩咧？就嗰陣時咧就係、是、日本仔諗點樣咧？就諗起1939年咧，就係喺呢個打呢個昆崙關之後咧，就直接就去打呢個重慶嘅。咁所以咧就諗住咁樣去逼佢投降嘅。 咁但系咧就后来阿白崇禧指挥呢一队咁嘅打法咧，就系、是、用154,000多兵就打日本仔第五师团。第五师团咧，日本人就称作系国啊呢、這个降军嘅，咁咧就佢哋兵力30,000人啫。咁啊，点样打法咧？就系、是、阿白崇禧就抠啊，即系呢个啊。即係個第五師，因為佢進佔咗昆崙關之後咧，咁啊見到唔使打仗，好似好易打，好易就入咗喺度。咁然後咧就以為咧啊、即係國軍已經撤退咗啦。原來當時阿白崇禧係唔硬攻佢，就匿咗邊度咧？匿咗南寧以北嘅一個山林裏邊。你諗下10,000兵匿埋喎，都幾艱辛。咁後佢哋啲日本人咧，以為已經係安全啦。就去另外兩個地方，即係出去啦，即係出咗關啦，諗住去另外兩個地方嘅時候啦，咁啊阿白崇咧就即刻反撲啦，咁啊嗰場戰爭咧都打得好激烈嘅，但係最尾咧就係、是、終於係贏咗嘅，雖然話贏得都好咩，因為死都死好多人嘅，就最尾就將昆崙關攞翻嘅，咁變咗逼住日本人咧就唔能夠攻打重慶啦，咁變咗咧就唔可以喺1939年就逼到中國投降啦。咁呢度咧，亦都係即係亦都係一場勝仗嚟嘅，叫即係保住咗當時嗰個重慶嘅。咁呢一場咧就係、其中一場，另外一場就係1944年呢、這個桂林嘅浴血戰啦。呢場咧又係桂軍即係呢個廣西兵啦嘅一場好即係幾殘酷嘅戰事嚟嘅。呢次咧就嗱頭先我講嗰、那個昆崙關係我哋150,000對人哋30,000啊嘛。今次調轉，因為1944年日本人已經係差唔多係即係強弩之末啦。咁諗住一次過就即係反撲嘅。依次咧就係日本人150,000兵，而當時嘅桂林有幾多兵咧？係唔夠20,000嘅。因為又點解會唔夠20,000咧？因為嗰陣時就係啦，因為阿白崇禧話要守桂林，阿蔣介石話唔使，阿蔣介石話要撤退。咁佢覺得咁阿白崇禧就後來咧，結果就到最尾都係說服咗阿蔣介石係守桂林嘅。但係問題咧，即係已經好遲啦。 哇！呢、這個睇到一個好大問題喎，即係蔣介石咧，其實如果唔係佢心腹嘅話咧，大多數同佢打仗嘅時候啲意見都不合嘅。 係啊， 係嘛？你睇到呢個問題啦，即係但係除非，但係可能係佢下屬。都未必同佢意見一樣，不過只不過唔敢出聲。 啊，呢個白崇禧後來有講啦，即係又話咧，即係唔係佢嘅嫡系咧，基本上是辛苦啲嘅。 係啊， 咁咧就人哋有300架坦克車，300幾架飛機，有大量重炮。咁當時咧，因為白崇禧後來先至即係得到蔣介石認許，話要守住桂林啦。咁啊，同大部分兵力，因為桂林咪撤退噶嘛，已經調走咗啦。咁淨係得翻咧，廣西桂軍第1312師12,000多人。咁再加上當時廣西嗰啲民團咧，個總兵力咧係夾埋唔夠20,000人。咁有幾多門火炮咧？22門火炮。咁大部分咧嘅廣西民團啊，少部分軍隊咧用土槍。最好笑咧，咩叫土槍咧？后来啲日本人打到入桂林嘅时候咧，即系捉咗啲即系杀咗士兵，就见到佢揸啲枪咧，就话：，哇！呢啲枪咧系我哋日本40年前已经唔用啦， 即系打咗都唔死嗰啲人，即系嗰啲枪啊，打咗都未必死嗰啲， 系啦，即系 中枪未必死嘅， 好鬼夸张啊！即系话你原来用嗰啲武器，即系其实又睇到一样嘢啦，你唔系的系咧，你啲武器真系入唔入的，即系其实真系好惨嘅，即系其实你同。即係幫手，即係抗日啦！當時又唔係即係的係咧，基本上你即係憑一方熱血嘅啫嚇。咁、但係呢一場戰事咧又係啦，咁就話創咗咧係喺日本同中國人打仗裏邊咧，一日死最多日本兵嘅一場戰役，話一共死16,000人，話咧成個呢個河流都被兩邊嘅軍隊咧係染到紅曬。咁但系呢場戰又可以打3日嘅啫，咁亦都係咧差唔多20,000兵全部即係呢個桂軍咧係全部被殺嘅。咁啊殺到點樣咧？因為佢得20,000兵啫嘛，150,000啊嘛。咁日本仔咧打到都好勞氣，即係話點解打唔落打唔完？咁後來咧開到出咩咧？開到出用呢個毒氣，即係話即係唔同你慢慢打啦，即係可以放毒氣嚟毒你班友。咁好多人咧係暈咗之後被殺嘅。咁所以呢場戰爭咧，亦都係亦都打到日本人覺得有少少驚嘅，即係因為佢哋嗰陣時咧話呢場戰爭裏邊咧，呢個桂軍大部分咧有咩咧？即係譬如你想喺河邊登陸啦啲艇，咁嗰啲桂軍咧就將自己啦攬到成大炸彈咧，就撞埋去你船度，用嗰啲木筏，嗰啲咩？嗰啲竹筏啊，叫用啲竹整一排嘢，跟住就懟埋落去呢度。咁咧就有啲咧就係、是、見你嘅坦克車又係啦，又係成身炸彈，又走去攬你嘅坦克車。咁所以咧就 是令到那些日本兵都觉得就是说哇我们都不够你那么坚。这两场战争你看到就是其实贵军就是这个广西这队军队是很勇猛 的。问题就是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不用那么多将来打共产党那就个战果可能有改变的。 是啊这么多心其实死即贵军在这场战就死了很多人了。啊、好了我看第四张图啦。第四张图呢我有个咩呢就是即是话佢打一个四平街决战嘅。咁话佢点样呢就是点样打呢就是。 呢、這个变咗头来国共内战㗎喇呢个打完咗。 即是打完咗日本即是日本一个女即是基本上打完晒㗎喇日本人即是抗日完毕啦。咁点解我会讲四平街决战呢就是你睇到白崇禧同当时即是中央军即是蒋介石啲嫡系呢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人物的。 嗯。 那上面有句呢猛如恶虎咩 猛虎恶如狼那里呢就是有哪个说是共产党对白崇禧那个评语来的就是说为他很坚的。那么那场战争四平街决战这场战争呢就是国共内战的其中一场很重要的转捩点来的。 嗯。 那这场战争呢就是说当时蒋介石就派了他那个就是那个杜聿明就去打这个林彪。但是不知道打来打去呢 都打不赢林彪。那后来就终于就没法子了 就派白崇禧来了。白崇禧落到去就开会一开会就已经就是开会已经军这个军的士气大振。那然后呢就后来白崇禧就将71军和这个呢、這個新六軍啊，同埋阿孫立人嘅新一軍咧，就分三路咧去打林彪。咁啊，林彪後來打到點樣咧？就十幾萬兵咧就輸咗嘅，係傷咗成幾萬人嘅。咁啊，一路撤退嘅。咁啊，不過唔知點解後來有個叫第二次停戰令啦。咁啊，嗰個好似係一個美國人嗰、那個叫咩名嘅？一話如果你唔停戰咧，佢就會即係停曬所有美國嘅補給嘅。 如果去到呢度，應該係到老門噶啦。 啊！ 咁、唔知系咪？點解我哋可以下一次我哋報翻俾大家？呢個咁重要嘅歷史嘅事實，我哋應該下一次報翻俾大家。 就係1946年嚟嘅，即係呢場四平街決戰咧，就係白崇禧本嚟認為咧應該有打落去嘅，咪將林彪打散咗啦嘛。咁話咧一路可以追落去咧，可以剿即係剿平阿林彪噶啦、但問題咧就打到咁上下之後咧，就突然間有一個叫第二次停戰令。這個第二次停戰令咧，阿蔣介石咧都喺佢自己歷史喺佢本日記度有寫嘅話係佢之所以唔能夠即係反共， 蔣介石都講好多次，蔣介石咪懟冧咗毛澤東咪得咯，係真 係。咁但係你睇到即係話好多時咧，呢啲嘢搞唔掂咧，就揾阿白崇禧噶啦。 唔係，我知道如果你睇呢度咧，有一個簡單嘅結論咧，其實國民黨輸俾共產黨都唔係軍事嘅問題嚟。 我覺得人事好重要啦，即係人事都有大問題。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啦。係啦，咁啊。咁後來咧，因為咧，白崇禧咧，後來咧就有啲嘢咧，去到台灣咧都俾人夾緊嘅，就係話佢拒絕指揮呢個徐蚌會戰啊，徐州同埋呢個蚌埠嘅戰爭，呢場咧差唔多係即係三大會戰，即、就、係、是、國民黨輸到最尾嗰度啦。咁咧呢度咧就好多人就話點解？因為嗰陣時阿蔣介石咧有叫阿白崇禧咧去指揮嘅。咁、但係原來點解後阿白崇禧後來係冇指揮到嘅？咁啊，第一原來咧就阿白崇禧咧嗰陣時咧，佢同阿蔣介石講咧就話喺呢個剿匪嘅總部咧就應該一個啫。阿蔣介石就唔執，蔣介石就要兩個，即係一個徐州一個唔知喺貴州定咁樣。 唔係，咁我諗呢個蔣介石有自己嘅盤算嘅，嗱好簡單啫。蔣介石喺呢啲問題上面仍然係一個即係所謂軍閥嘅態，即係嘅心態。 係， 即係話你打贏個共產黨。跟住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坐大跟住懟翻埋我懟得埋？ 咁啊呢啲就真係慘啦，即係呢係政治問題啦。咁就咁啊咁啊咁啊，即係咁啊否決咗佢啦，即係唔聽阿白崇禧講啦。咁白崇禧你唔聽我講就算啦，我就走啦。即係我都連嗰邊都唔理啊，即係你叫我守另一邊 嘛。咁樣嗱，你呢度已經寫明噶啦，係白先生嘅講法嚟嘅。 係白先生講嚟嘅，就你可以 自行去 再判斷啦嚇。咁啊就話咁啊佢就唔守嗰度啦，跟住後來咧到最尾咧。阿蔣介石咧都係因為其實佢嗰陣時阿白崇禧講咩咧？佢話係要用五省聯防嘅，因為佢話咧嗰陣時已經係輸到好狗彩啦，因為從另外兩場會戰都輸到緊要噶嘛。 因為他話咧，你已經保住依個實力咧，就可能同佢即係南即係兩分 南北分南北分國啦，即係呢個就係變咗即係唔同而家噶啦，即係而家就係以呢個長江為界啊。係 啊，咁但係蔣介石就唔制啦，咁又唔聽佢咁講啦，咁就後來咧，佢阿爸咧亦都話：，誒、哎，我都係即係阿白崇禧都話：，誒、哎，咁我咁你唔聽我支笛，我就算啦，我就都唔指揮啦。咁、後來咧，咁到最尾啦，到最尾咧，即係好緊急啦。咁最尾都採取咗，即係話啊，好啦，我哋唔分開兩個剿共嘅總部啦，就一個啦。咁但係因為嗰時咧已經將個總部擺咗徐州。咁嗰陣時阿白崇禧就講過咧，就話徐州咧係易攻難守嘅，根本就唔應該喺個總部唔應該擺嗰度嘅。第二咧就係後來佢再接到 order 話啊，好啦，我聽你指笛嘅時候咧，阿白崇禧有落去嘅。一落到去法國第一樣嘢問題咩咧？法國就係、是。整個嗰、那個軍隊嘅佈置係佢覺得係錯曬嘅，又話咧佢完全拉散曬嗰啲軍隊，佢一個十字形，我唔係好識啦呢啲啊，即係佢總之佢覺得嗰個軍事嘅部署好戇居啦。佢第二咧如果我落到去再調動軍隊，咁冇可能噶，因為唔可能幾日調十幾萬兵嘅，幾十萬兵嘅。咁再加上咧，佢話咧，佢落到去嘅時候咧，發覺一樣嘢就係、是、所有當時嘅領軍人咧，全部都係阿蔣介石嘅外將嚟嘅。咁根本佢話佢未必指得佢喐， 而且全部唔打得。 係啊，佢話佢咩咪同佢冇乜淵源啊，咁所以難以指揮。咁呢段嘢咧，咁阿白崇禧原來咧後來喺台灣嘅時候咧，係有講到，即係喺嗰個台灣嗰、那個，即係有個即係嗰啲討論嗰啲，即係政府嗰啲討論會度啦，有講呢番説話嘅，話得到當時好多人拍手嘅。咁啊，同埋咧，佢認為咧，呢、這個錯誤部署咧，佢話就算我落去咧，都冇得打嘅。 哦，咁你一個白崇禧，一個孫立人，咁咪搞掂咯嚇，即係兩個都發揮唔到，係咪啊？ 佢話咧，佢落去睇完之後咧，佢話咧連兩成勝算都冇啊，咁佢就走啦。几鬼醒啊！即系话咧，我输唔起啊！佢系呢场仗上，佢系觉得一定系输嘅，两成都唔可能赢。咁佢就净离开啊，离开咗呢个徐州。咁所以呢件事咧，阿蒋介石系即系记喺心里边。咁另一样嘢就1948年嘅时候咧，佢就帮过李宗仁咧助选，又系死啊！咁啊，李宗仁嗰时系参加个副总统选举。 咁好明显啦，蒋介石忌佢原因系咩？点解啫？即系当其时，蒋介石就即系要下，即系落台之后咧，系李宗仁同共产党倾噶嘛。 系。 咁换言之，蒋介石嘅心态就话：屌，可能由头到尾你都有可能出卖我嘅，系嘛？ 都有阿白崇禧喺台湾同佢仔讲啦吓，又话咧，佢人生最大嘅错事咧就系帮咗李宗仁助选。咁另一件事咧，就系话咧佢即係有一樣嘢，又係當時喺台灣啊，啲人就怪佢嚇，就怪佢咩咧？話佢點解喺呢個徐蚌會戰嘅時候咧，冇去幫手？即係雖然你唔指揮啫，咁你見到自己啲兵友即係朋友有難，有冇理由出手噶？咁阿白崇禧咧就話咧，當時咧佢係有派到一個叫王維嘅軍團咧，12萬人咧過去嘅， 同埋輸埋啊嘛， 係死曬咁滯。那個王維都俾人拉埋添，咁同埋咧，阿白崇禧覺得係好唔開心，就知道咧，呢12萬人去咧，佢一定係死嘅。咁但係佢唔派佢咧，就會好似你咁，就話我唔幫手啦。 但係大家要記得喎，王維呢個兵團係裝甲兵團嚟嘅，即係其實係機動部隊嚟。係 咯， 但係都死嘅嚇。 係咯，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兩樣嘢咧就即係佢喺台灣嘅時候也有解釋過噶啦，咁亦都係話白先勇話啦，話當時得到咧呢、這個。即係呢個即係台灣嗰啲咩咩會啦，嗰啲國民黨咩咩會咧，就熱烈鼓掌嘅咁樣講。但係因為依咁嘅事情發生咗之後咧，所以阿白崇禧喺台灣咧係被其實都係被軟禁嘅，即係又唔係軟禁嘅，但會被人監視咯。咁所以佢個朋友咧同佢飲咖啡咧話咧，即係點解每次埋單埋兩張嘅白崇禧？ 埋個即係監視佢。 係啊，然後咧就係埋監視人嗰、那個。 係咁，即係話俾你聽，我知啦。 係啦。咁同埋咧有個古仔咧就話白崇禧老咗之後咧就因為貪慕個。即是个护士的美色就叫个医生呢就比药比一些伟哥去吃啦。 不是当时是伟哥来吃。 当时的那种伟哥类型的药物。咁呢后来呢就马上封死咗嘅咁讲。咁呢呢件事是哪个传出嚟嘅，就是一个退休特务叫谷正文呢他自己话嘅。 呢个亦都是相当出名嘅特工嚟嘅。 咁呢但呢 即系白先勇就话啦，话佢阿爸咧喺床上安然而死的，绝对冇好似本书里边咧搲烂出衫、口抱白沫同全身发紫咁嘅嘢嘅，而家系好安详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又系假嘅。咁我又发觉一样嘢咧，其实共产党对白崇禧咧都唔系太过即系喜欢的。 咁冇办法嘅，即系呢啲要对喺嗰个抗战到国共内战咧有一个对。不同人物的公平評價咧，我哋就唔可以依靠國民黨同共產黨噶啦。 哇！即係兩邊都唔中意喎， 因為呢啲係兩邊都唔親嘅人嚟噶嘛。嗱，咁你話佢唔中意國元好簡單，1927年清黨喎，佢最狼喎， 係 嘛？即係後來雖然即係打冇打啫，但係呢筆帳共產黨係唔會忘記嘅嚇。咁但係對佢嘅仔就好多嘅。 好啦，我哋正常畫面先。系啦，咁其实你睇到一样嘢咧，即系其实白崇禧咧就喺即系呢个国共内战里边咧，基本上冇乜角色嘅，就主要因为佢系桂系军人啦，系咪？同埋咧，佢就同埋佢好多嗰啲见解啊，虽然系正确，但喺当时咧就都系 不为所用， 不为所用嘅，咁所以变咗佢都好似无用武之地啦。咁后来咧退去台湾嘅时候咧，点解李宗仁就劝啊白崇禧唔好过去咧？佢认为我哋广西桂系嘅人咧，去到台湾系无用武之地嘅，咁亦都系又系啱嘅，过到去根本就冇人冇物。 咁你唔去台湾，去美国咯？ 系咯，咁所以啦，李宗仁就去美国啦。 系啊， 咁后来就亦都投咗共嘅，咁就系咁啦。好啦，我哋今日咧讲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